结果。洛克里和 YYY 最多 power，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。 酷炫比 o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 那先跟大家说呢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4月23号星期三呢，大家在收听的当儿也可以慢慢的移步到康乐夜市，因为待会儿的晚上7点呢，我们就会在那边送上100杯的西瓜手打柠檬汁，而且是我们亲自手打的哟。 是，所以晚上7点呢，我们就在那里见面了呀。但是你要记得就是关注我们的酷炫 IG， 还有YouTube， 因为等一下的程序呢，就是要做这些几个步骤，才可以得到我们的手打柠檬茶呀。 那像我们购物券的，每次除了是有送很多演唱会入门票啊，还包括送你免费的手打柠檬茶啦，等等等的，也包括连你学校的老师啊，我们也要造福利给他。那就是因为教师节要到了嘛，对不 对？再加上这个礼拜呢 ，SPN 成绩放榜了，大家如果收到成绩了的话呢，除了开心伤心之余，也记得要去找你那位真的有教会过你的老师，跟他感恩一声啊，老师谢谢您的教导，让我拿到这样的成绩。那如果那个老师本身又具有非常大的魅力的话呢，也可以跟他合影一张，甚至是去到购物炫的 NY 呢，来推荐你心目中最有魅力的老师。因为我们购物炫举办的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已经开放招募啦， 是一直执行到5月4号的，然后中午12点结束呀。购物炫将会选出几位最有魅力的老师呢，到时候学生们需要加把劲的投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胜出的老师除了会得到奖状之外，还会呢就是请整班的班级呢免费得到我们这个利后替饮料。 是的，当然不是老师请，是老师也获得免费的饮料哈。反正你就推荐老师，那个老师最漂亮最帅气最有人格魅力都跟他推荐过了，也记得写一写他到底在学校为大家做过哪些好事啊！我相信老师也会很感谢你的，赶快去参加吧。相信他会浏览勾选的 NY， 守住勾选 Beyond Trend。 那因为我们都说到 SBN 成绩这个礼拜放榜嘛，那收到成绩的朋友们呢，真的是为你感到开心，要加油，这只是你人生中的一小部分而已。那说到考试，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有共同的回忆嘛，对不对？ 肯定啊。 OK， 你自己本身遇过考试时间最长的考试是什么？多久？ 多久啊？应该是写作文的时候吧， right？ 因为写作文你就是要想很多的 idea， 它只是给你一个标题，然后里面的 content 啊，要怎么去 elaborate 啊，是你自己的想象空间来的，所以我觉得最难就是在作文上吧。 可是讲真的，写作文2个小时你觉得够用吗？ 我觉得不够用。 真的吗？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写一段还是两段了之后呢，我发现到我好像越写越离题了，而且我用杠笔，如果用 collection tip 的话，一直这样全部摩擦掉的话，有点不好看了那个考卷，所以我要重新跟老师拿过那个作文纸， 然后再重新 写 过， 所以最耗时间就是在这里。 其实我之后真的想回来，我发现考试这件事情，特别是写作文啦，你要一个同学在2个小时里面挤一个故事跟一个文章给你，我觉得好像有点牵强。人家作者他们去写小说，去写一个可以改变人心的故事，都要花个几年的时间，你却要一个同学在2个小时里面挤一个妈妈今天被车撞 blah blah blah 的这种什么散文过来吗？通常都是写一些应用文啊，或者是一些什么辩论文之类的，反正就有不同的题材啦。但我们最多只考2个小时而已，对不对？ 对。 你知道今天的冷知识非常的夸张，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呢，世界上啊最长的考试是哪一个考试呢？真的是很长很长那种的。 Okay。 选项 A， 印度公务员考试；选项 B， 美国加州律师考试；选项 C，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考试。 哇哦，这三个里面啊，我相信我选择 C，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。 为什么呢？我们回来听听其他的听众有没有跟你一样的，再多做解释吧。 OK，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勾选猜猜猜， 勾选猜猜猜，今天我们来猜猜世界上最长的考试时长啊，到底是哪一个考试呢 ？A， 印度公务员考试 ；B， 美国加州律师考试 ；C，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考试。听听看 ，Andy， 你有听过哪个考试，跟觉得是哪一个答案呢？ 下午好，我觉得世界上最长的考试时间是国际数学吧，因为我记得哦，数学是讲诶，就是它很多数字嘛，刚好好像你要 一边算啊，然后一边在写答案啊，这样子吧。所以我 嗯。 觉得数学是肯定就是最长时间的考试咯。 OK，好像也合理，因为我们在考数学的时候，确实它不是一个你看到就能作答的，你要先去思考，用你的逻辑，再去用几个假设的方法去做判断，然后才来写下那整个公式啊，整个作答。因为我还记得以前考高数的时候，好像一题啦，我遇过最高的可以去到15分，就你 什 真的还有一 么？ 堆公式要写，blah blah blah，各种假设等于 blah blah blah，如果 对。 因为大于等于小于，所以都要15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用很长的时间吧。 OK，这个是很长的时间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带一样东西的话，更加长时间了。到底如果你没有带那个东西的话，为什么让这个考试更加的长时间呢？ 是什么 就 呢？ 是 圆规吗？ 计算机很重要啊！如果你真的没有带到，我就是有一次去考数学，我忘记带计算机，而且那时候是考 MX，你知道 应该 吧？ 是可以跟老师借的吧？ 啊，老师当时哪里有准备啊？都已经跟你们说了，考试前一定要带计算机来哦，今天考数学，结果我自己那么的笨蛋没带 这样就 来。 用手机啊， 可以带 没 就好喽， 可以带就好喽。大家 是 记得，如果考 啦。 高数、考数学，都要带上你的计算机啊，那你的用具都不要忘记。我来听听看其他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类似的答案吧。 守住歌选 Beyond Beyond Chat。 那、啊、粥碗鸡汤给你喝。 哎呦，Broccoli，你竟然送鸡汤给我喝？ Bro，不要玩，我是说笋和鸡汤有没有毒，懂不懂？喝了好的汤，补了身体，就会勾选，懂懂懂。 第一场脑洞大开，勾选猜猜猜， 勾选猜猜猜，今天我们来猜的是啊，世界上最长的考试呢是哪一个考试？就是你考这个考试，它花了多久的时间呢、啊？A 的话呢是印度公务员考试，B 的话呢是美国加州律师考试，C 的话呢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。在这边看到0383的伟彤呢，他觉得应该是 A 吧，因为这些印度公务员的考试呢，他们是分成很多个阶段要一考的，所以一考可能就3小时、4小时。5小时甚至更多， 是因为公务员呢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一个工作来的，而且比较谨慎的嘞。它是一个是维持国家秩序的一个工作来的，所以我 对， 觉得考试的时候应该比较严厉一点， 好， 所以拿的时间会比较长一 给 点。 大家一个 tips 啊，这个印度公务员考试呢，它被列为全球最难考的考试之一。你知道它的录取率、它的通过率有多少 percent 吗？ 多少 percent 啊？ 对。 应该很。低很 猜， 低， 猜， 应该2%， 错， 3%， 错， 啊，还要更低还是更高一点点？ 印度公务员考试呢，根据记载啊，它通过率呢低达0.1到0.38%。对，因为考试的内容真的涵盖过历史、经济、政治、科技、伦理等等等的，而且要写很多篇的 essay。那我这边已经给你知道了，印度公务员，哇，真的那么难？难道它就是考试时间最长的吗？ 难道 还 是？ 是美国加州律师考试呢？还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呢？ 哎，回来就告诉大家正确的答案吧。 这 手 就 机 勾 勾选 选 B 比 O 用圈， 圈， 勾选猜猜猜，我们今天就来猜猜世界上考试时长最久的这个考试呢，到底是哪个考试啊？A 的话呢是印度公务员考试，B 是美国加州律师考试，C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。看看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参加过这个国际数学，也是蛮出名的。那来听听看一下伟彤，你觉不是伟彤，是我们的朋友小彤，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呢？ 我觉得世界上最长的考试时间应该是 B，美国加州律师考试。因为首先我觉得美国的人口是很密集的，可能很多人都去考这个试，而且我们都知道读律师可能很多很 theory 的东西要背，所以他们在写呀、啊、在想的时候嘞，都会用很长很长的时间。 是，它就类似好像我们以前考道德的时候吧，我们要背很多的那个尼莱姆尼的 道 时 德 候 我觉得 啊。 最容易了吧？ 你要记得它的 definition 啊，要怎么 elaborate 啊？我觉得是最难的 可能我 道 跟你 德。 不一样，因为我觉得只要你是能够死记硬背的东西，只要你有去背，你就能拿分。我最害怕的是还是那种要运用逻辑去转换思维的，因为我本身真的比较不喜欢高数，我就讨厌动脑，而且看到数字会累。 哈，真的吗？ 所 我 以你 跟你 觉得是 完全 数 相 学还 反呢。 是公务员呢，还是律师呢？ 最长的话语，你刚刚那个 tips 呢，我应该会觉得是 A 吧，那个公务员的考试。 恭喜微微莹莹今天答对了，就是 A。你知道印度公务员考试啊，它的总时长啦，就是它的整个各种各样的考试加起来要多久吗？ 多久啊？ 一年。 哈？ 对。 真的 当然，它这个一年里面是分成很多不同阶段的考试。 OK。 它单场啊，就是单单这一场的考试啦， 最久的那一场呢是11个小时45分。 他在考什么？ 分成两场，而考生们呢是允许带食物进去的，就你中场可以吃东西这样子。 Okay. 那他们考试的结果有分成初试、主试跟面试，也包括像是9场的用笔来写的笔试，还有1篇3小时的论文，加起来27个小时。那这个只是其中之一，他之后还要面对45分钟的高压力的问答，现场问答。 OK。 然后通常考生都要花大概3到5年全职来备考。不然很可能会落榜，因为刚刚有跟大家说了，这个印度公务员考试的录取率啊，只有 0.1 到 0.38%、哦、 哇，真的很低，而且时长真的那么的长哦，没有想过要1年的时间呢。 真的，像是刚刚我讲的美国加州律师考试也是要用了18个小时，国际奥林匹克数学考试也用了9个小时，只能说这些参加考试的同学们真的太天才太厉害了。如果你们有参加的话，祝你们考试顺顺利利。 好，手就过去 Beyond Chen。